不由衷，能受不让痛，从没有合约合同，但却跨时空。这套痛不息的爱，我赠给你用。这一生和下世，有几多全奉送？遗弃的眼中，无论重也重，仍是见着你面容，在我心湖中。这份爱永远都存在，共你同在，无尽永恒中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真爱是永不死，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。 就算是空，其实抱着你，其实你没有别离，在我心湖中。会掠过也似风撩动，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。有着我便有真爱是永不死，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。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。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。